第二节翻嚟，又系大匪直播，咁啊有十个八个睇啦，真系少啲嘅，咁但系都想办法啦。咁台中之行，我讲一讲啦。咁咧，因为咧有阿老温啦、杰拉德，我本身去咧就主要就系倾啲台湾牛肉面，因为之前咧想过嚟一批，咁但系寄空运太贵啦，做唔到。但系好好食，真系好好食。我带咗啲样板嚟比较过香港啊，譬如台畜啊，同埋香港嗰啲，即系都系台湾嘅嘅牛肉面咧，份量啊、汤底啊，都完全系两回事，真系好好食，份量好多。咁但系咧，我喺度解决紧一啲空运嘅钱啊。如果船运嚟嘅，就要包一只。雪藏柜，我嚟唔到，好似啲嗰啲叫做素丸啊，咁我自己本身咧就想做，咁亦都倾掂咗，但系呢一次如果行船咧，赶唔到呢个冬季美食节会展嗰、那个，咁变咗唯有压后啦。咁而家去台中，咁啊。了解台湾嗰个实际状况啦，因为有芝麻行公祝啦，咁杰拉德佢哋就想借我哋啦，就或者大家互相帮忙啦，就做一啲网上嘅嘢，咁佢哋有啲网上嘅精品嘅，咁我而家就再重新再做多一个专货卖嘢嘅网页。咁呢我有两个发音英文唔好啊，咁多谢真 BC 啦，特登 WhatsApp 我话我成日讲英文嗰个发音唔好，咁啊大 N 大 N I I 即系 iPhone 个 I， 我讲得唔好发音，可唔可以提我啦？咁系啊，即系应承咗有两件事喺个网台度，我仲未做到第一个派饭，但系过咗年后，我想联络阿谭香文，因为我嘅时间、我嘅人力系得咁多。咁我愿意出钱嘅，因为呢都系多谢你哋啦，因为呢做咗网购一个洗头水一个精华素，咁同埋呢个健康食品，咁而家再加埋嗰隻我好有信心嗰隻虾头，因为有啲人洗头食过之后呢系原箱，即系原一公斤一公斤斤半一公斤半咁大包，就同我哋傾緊呢，就去酒吧賣，即係當小食咁賣，因為呢食呢啲始終都係一啲生物嚟嘅，咁喺冬季美食節買啦，咁由大包裝改細包裝啦，咁喺嗰度啦，同埋一啲泰國嘅果乾啦，無糖有機嘅，而家都係注重健康啦，因為呢個世界永遠都係嘅，當個世界有錢就望長命，長命就要健康，咁我哋做一啲健康系列啦，咁啊一路系咁諗，个方向系咁走，咁啊再讲多讲啦，阿 Tony Wong 会现场五日都喺度讲解敏迪有咩用，点解要食呢啲嘢，你哋如果想对呢啲想知道嘅可以嚟嘅，咁令到阿红爷啦，佢白食食咗四小宝，咪食咗敏迪两个月，啲所有白色嘅地方变咗粉红色，咁你哋都可以喺嗰日会见到佢嘅。佢应承咗话咧，25号嘅晏昼咧嚟同我撑半日场。咁啊，德仔唔知嚟唔嚟啦，因为头发啦。咁如果大家想有啲问题啦，咁港珠澳牌嗰啲咧，因为我本身帮啲网友 hold 起咗几个，咁可能下个礼拜咧就帮佢哋搞埋。咁亦都阿四同嚟咗，咁啊佢啊又係啦，食敏迪啊，系嗱啲白食好咗，咁啊希望佢都过嚟啦，因为佢喺对面海返工嘅呢轮，咁啊嚟啦，咁大家睇下对版下啦，咁希望就做埋啲港珠澳大桥啦，因为我唔係諗住，只不过话 Benson佢自己有啲人朋友需要，咁就叫我搭单做，帮佢买，现买现卖，唔好做啦咁。咁我帮啲老友问啦，咁佢手上 hold 咗好多百几个嗰啲咁嘅牌，咁佢哋其实好好卖。咁寻日 咁同啲网友倾咗，咁上个礼拜四有班人嚟啦，咁咧我就话今个月底啦去办啦，咁我叫佢哋谂清楚风险啊，各样嘢讲咗俾佢听，但始终好过买永念平嘅，因为始终都系一件嘢，一间公司，咁啊安全过买马来西亚嘅楼嘅，咁啊升值潜力各个人睇啦，咁咧就今日就。有班网友再嚟，我话储埋啦，即系唔得闲。咁咧，因为咧，既然帮阿 Benson 办四个，咁啊，睇下做得几多啦。咁我寻日朝头早就上去了解咗。咁了解咗之后咧，咁啊，即系个老友啦，阿连生啦，啲面口好难睇啊。因为咧，佢两个礼拜前同我讲咧，佢就话如果你买咧，我留几个俾你啦，咁就50万人民币。咁点知咧，我寻日朝头早咧就过去啦，即系问清咗个手续点样办啦，点样俾钱啦。咁到时咧就我带佢哋啲阿 Benson 佢上去自己搞啦，收钱佢自己收啦。吓，咁啊问佢，咁佢就话你当60啦。咁我话唔系，两个礼拜之前你话50。佢话系咩？佢话而家基本上咧，我哋第一手嘅都而家都升到60-70啦，咁50万人仔好，好似即系个样面口难睇啲咯。咁我就同佢讲啦，我话我同你 hold 咗8个，总之我食咗佢啦，咁啊都未俾订，咁你知啦，未俾订人哋反价应该嘅，咁啊，因为我都知道嘅，因为佢排得咁多，估计啦，即系出年。10月通车啦，可能11啦，咁即系喺人哋嗰度，即系买，即系以而家嘅价钱卖平俾你就困难啲咯。咁但系都，因为我本身同佢老细阿周生好熟嘅，咁可能俾啲面啦，咁啊照做啦。咁我钱就冇赚嘅，系只不过话阿 Benson。要做横掂都系啦，都系帮啲网友做啦。咁我自己都做嘅，但我就即系现买咧个价钱咧就死咗。咁啊简单啲啦。咁我本身有啲网友嚟问我，我不如你现买啦，唔好做啦。因为我自己就会做嘅，做啲牌，即系由原始股由零俾钱缴税验资。攞商业登记，攞营业大陆办证，一步步做起，4个月到啦，咁平好多，个价钱平好多咁。咁我自己会做嘅，咁啊做两个傍下身啦。如果赚到钱咪卖咯咁。咁但系有啲网友就话：喂，我做啊！咁今日都有多人问我话，如果做咧，你一来时间，二来就系信同唔信咯。咁有个网友好支持啦。有两个网友啦，佢话大肥我信你，我话咧人哋出晒名叫我大肥老千，佢话咧呢个钱咧，如果我做个牌，我一定赚你钱噶，因为真真正正真系要上大陆7-8次，一层一层做来交税，交10万蚊税去搞税局去发票，搵人验资攞200万出嚟，跟住手续点样搞，起码要7-8次，香港仲要再买个壳。买间有限公司，佢话咧系繁复嘅，咁我赚你钱嘅，咁我亦都唔想你等，因为咧你信我，我惊做唔到嘅，你失望啲咯。咁但系我自己就因为价钱都相距好远啊，同买个牌，咁买个牌本身应承咗阿 Benson 去搞举手之劳，当上去搵个老友饮茶，咪行得咯，就咪行得咯。咁啊，之后嘅嘢咁你哋自己交收啦。咁因为佢即买买吓、啊，你俾钱俾一半钱，跟住佢就连随同你即系将所有嘅嘢文件俾晒你，然后转名啊。香港间公司同转名，大陆间公司转名同步，跟住一个月后所有嘅完晒，跟住俾埋尾数。咁人哋系做系同你去到嗰笪地方，去到工商局啊，各样嘢。是即场同你办手续转名。咁就唔同囉。但你做係另外一件事。咁但有两个网友 就咁样讲啦，咁我解释咗俾佢听啦。咁我话，因为我等得，同埋我本身同佢系老友，同呢一班系以前一起搵食嘅，咁同你本身唔识佢嘅嘅背景啊，可能你哋未必一定信。咁如果你唔信嘅，冇必要咯，即系冇必要啊，系咪啊？反而虽然话赚多，即系做三四个月啦，办个牌咁，但系一买一卖可能实际啲咯，吓赚唔赚蚀唔蚀，即时睇到咁自己因啦呢啲事。咁咧就讲翻去台中啦，睇咗好多台中嘅生意新玩法，睇到咧而家所有嘅台湾嘅年轻人嘅消费喺晒所有嘅便利店，即系嗰度发展得好迅速，而直接尤其嗰个有间叫做瑜伽嘅便利店，直头出咗本书，系咁好厚嘅，成串厚，系介绍瑜伽文化嗰、那个将一个便利店变成咗食堂，你可以买嗰啲嘢，佢有台有凳，出面有门口，啲细间嘅慢慢整合咗变咗大间，然后你哋嗰啲后生仔喺度吹水24小时打牙膠，喺度食饭，喺度买嗰啲嘢，喺度食，喺度用，喺度玩上网。而家嘅瑜伽文化喺台湾发展到咁，除咗佢之外，仲有一间呢就美国嘅公司叫 Costco 嘅。佢哋卖喺一间好大嘅超级市场。跟住嗰时候全部做大包装，好似家乐福咁，但仲要比家乐福仲巨型。佢本身呢就係一间专做台商嘅，台湾商人协会嘅生意嘅。所以佢哋好多好大件嘅货品。好平。平到你想象唔到。唔好意思啊，真係胃唔舒服。好多人都闹啦，主持人你咁样咁，咁但系真系节目要做落去啦。希望节目再成熟啲，咁可能我都节目都唔做噶啦，节目都唔做，因为我其实公司好多嘢搞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做敏迪啊，做干宝啊呢啲咧老件，咁咧就已经系做好噶啦，而家等批。咁呢喺嗰日呢我哋会有多书啊，关于干宝露健嘅书呢，用法啊同埋有咩功效啊，各样嘢呢就喺冬季美食节派俾大家。咁呢就听日啱啱印好咗，嗰啲杂志呢会喺冬季美食节派㗎，同埋之前呢讲四小宝嗰啲都派嘅。咁等大家多啲了解啦，即係唔好斋噏啦，咁睇下啲医学报告系点啦。咁我哋做啦，咁呢喺嗰度呢，即係讲返台中啦，所有嘅嘢喺一个停车场里面，一个好大嘅仓库。喺台北有两间，台中有一间，咁其他地方都有。咁佢呢就喺嗰度开咗啲嘢，好大件，好平。但係佢哋点样赚钱呢？好多嘢佢哋成本价嚟卖，譬如厂商俾佢，佢就嗰个价钱呢就卖俾你。可以做到咁样啊，所以佢好平，淘宝都不能够做得到。同埋佢仲有一样嘢，就系佢卖嘅嘢出边唔能够卖。其中有一只叫厚奶茶，奶茶嚟嘅，好大樽，为港纸入台币90几蚊，即系嗰啲一公升嗰啲咁嘅牛奶装咧，两个即系20几蚊，即系10蚊多啲啦，就系、是、一支嘅叫厚奶茶，好好饮。咁另外呢就牛啦，你諗唔到咁平㗎，就嗰、是、啲叫做好多嘅牛嘅部分，唔同嘅牛都有。咁一路係咁做緊，咁你可以买。咁呢就全线好平。佢赚咩钱呢？因为佢收年费1400蚊台币一年。咁呢好多人入咗个会，有张会员卡，你冇嗰张会员卡呢，你入唔到去买嘢消费。咁好多人呢就推车仔去买，嗰架车仔等于我哋香港嘅超级市场嗰啲车仔大概係3倍咁大价去买嘢。 咁买嘅系咩人呢？除咗自己食啦，因为蔬菜有急冻啊，即系急冻嘅部门，亦都有冷冻嘅部门，即系过嚟蔬菜。你有个专区，你行入去咧，个冷气好劲，咁咧就摆蔬菜摆得好耐，保持个新鲜度。咁诶，呢一节够钟啦，下次翻嚟再讲。